拖拉机，机关枪，公积金，星期天，空心砖，联合国，儿童节，颐和园，遗传学，螺旋纹，展览馆，选举法，手写体，蒙古语，小拇指，老保守，促进派，备忘录，烈士墓，运动会，售票处，叶绿素。